匆匆，我找不到他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匆匆，我看不到他的行踪，只听得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匆匆，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匆匆，我看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得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花绽放，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别哭，我最爱的人，可知我将不会再醒。在最美的夜空中眨眼，我的眸是最闪亮的星光。是否记得我骄傲地说，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我是周慧。 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起。 生活中的阳光无处不在，只要用心收集，就能让心里充满阳光，我们看到的世界就会充满幸福和爱。

心中完美的天涯，迎着太阳，看着远方，我只要你的一个承诺，无论你这话是真还是假，我愿陪你走天涯。 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从来就不会假装，我哪有说谎，请别以为你有多难忘，消失真的不是我逞强。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惊喜，关于爱情，我却没有预想的结局。那天起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4度，最高气温17度，西北风3到4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4到13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3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大兴在5到17度，丰台在6到18度，海淀在4到17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秋天一碗汤，疾病扫光光。秋天呢，80%的病是由呼吸道引起的，比如哮喘或者是支气管炎。秋天常喝汤能补肺润气，防止呼吸疾病，还能提高免疫力。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常常感觉记不住事儿，常喝丝瓜汤有利于脑细胞发育，提高记忆力，特别对于生长期的孩子效果更明显。入秋后天气变凉，很容易引发咳嗽哮喘，莲子加冰糖能润肺止咳，尤其对反复咳嗽很有帮助，一般早晨起来喝效果最好。秋天一碗汤，疾病扫光光。您今天喝汤了吗？接下来距离咱们最近的节气就是立冬了，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最适合游玩的秋天却慢慢进入了倒数。如果说在这最后的深秋时节要推荐一个景美人少的地方，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推荐你选择玉渡山，因为这里一步一景堪称一幅绝美的画卷。玉渡山风景区位于延庆城区10公里龙庆峡景区上游海坨山脚下，这里地处深山，人迹罕至，景色秀丽，环境清幽，景区山石林泉瀑花草一应俱全，漫山遍野的红叶别有一番意味，有远山近坡，鲜红、粉红、猩红、桃红层次分明，似红霞缭绕，约上家人朋友来玉渡山玩吧。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蹦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蹦蹦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紧紧地抱在一起，一动也不动地待在那里，时间好像跟他们没关系。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心情，难道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蹦蹦蹦，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脸上没有表情，路灯一盏一盏的熄灭，始终没有说上半句。 是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情绪，难道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我是主打。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九六九。大家好，我是罗中旭。 纯纯的爱，自由自在，带着梦幻期待。深深的爱，我已明白，一切是为爱存在。去爱就别怕伤害，彼此的未来会很精彩愉快。去爱就别怕失败，再绝途重来，心会是不同姿态。为爱存在，我在要伤心不改，我的心为你展开。我期待等待，我无法再爱，梦幻期待。深深的爱，我已明白，一切是为爱存在，存在。 把失败再绝途重来，心会是不同姿态。为爱存在，不再把伤心覆盖，我的心为你展开。我期待，等待，我无法再安排，你真的无人能替代。为爱存在。